走了我的意义，失去的岁月啊，未曾留下痕迹。寒风起落花飘零，无边相思何处寄？问流水，问那流云，何时能解落花期？ 空可以抚尽我伴你，再掠人生的你，还能爱看生生醉，光阴不会往后退，已打开伤心忆忆，愿再一次高飞的千里，天空可以抚尽我共你，再掠人生的你，还爱看光阴不会往后退，应抛开伤心忆忆，愿再试高飞的千里，天空海阔的海 白沙滩，翘首遥望，情思绵绵，何日你才能回还？波涛滚滚，绵延无边，我的相思泪已干。我轻声地呼唤，门前小树已成绿荫，何日相聚在堂前？照窗前，一样的相思，一样的离愁，月缺尚能复圆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你还像个难相见。相见的明天，鸟儿倦飞，也知还，盼望亲人早归还。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，谁都曾困顿